毫无搜集。作者：邪灵一把刀。播讲：小龙哥。 第299章。在这个雪白色的面具上边，一道黑色的烟雾顺着个面具向我的手臂就游走上来，所到之处呢就真是又麻又痕，瞬间手臂上边就出咗一层黐粒粒的淡青色的液体，而且呢啲咁嘅液体竟然用好快嘅速度开始凝固，一瞬之间我就觉得自己俾啲咁嘅黐粒粒嘅嘢黐住晒，手臂竟然丝毫都喐唔到。呢一阵咁嘅黑烟速度就奇快嘅，几乎一下子就散布晒全身，瞬间我就觉得自己成身都僵硬晒，甚至乎一句话都讲唔出。而在这个时候，前边的豆腐他们一啲都没有察觉到，仍然都是小心翼翼地向前走。我瞪大只眼，擘到只眼就快裂咁滞，想引起豆腐他们的注意，只是我一个字都讲不出。整个过程不用十几秒钟，裸露在外边的皮肤已经被一层薄薄的肉质状的这样的东西包住了。我呢一阵时即刻先明白，原来专吉嘅死果然就系呢一个面具搞嘅鬼。睇住豆腐佢哋几个人慢慢越行越远，我急路咧点样都冇办法。点知道就喺呢阵时，我嘅身后边感觉到一阵嘅凉浸浸，然之后一对手就喺我腰后边伸出嚟，慢慢咁揽住咗我条腰。我一突觉得个头皮早就已经发咗麻㗎啦，呢个时候我身后边点解仲会有人嘅？跟住就听到一个好似打擦锣咁嘅嘶哑声音，黐住我嘅耳仔讲： 你居然敢活埋我？ 呢把声我听出嚟啦，系萧青，只系可惜我而家睇唔到佢，当然我亦都唔想睇到佢啊！心谂呢一只女鬼咁一直跟住我哋，佢嚟做乜嘢啊？而家我就俾搞掂咗啦，莫非佢真系准备嚟痛打落水狗？呢一个念头喺我个脑里边一闪而过，但系我就发觉萧静一靠近。我身上边嗰一阵好似黑烟咁嘅嘢，竟然向后退，好快面具又变翻黑色啦。我咁样先睇得出嚟，呢一个黑烟系一种比芝麻仲细嘅虫，佢哋聚集埋一齐，肉眼基本上就睇唔到嘅。我心谂呢一个咁样嘅肉化咗嘅嘢，就系呢一啲咁嘅虫搞出嚟嘅咩？不过在这一阵子我都没有过多的时间等我思考这个问题，我现在成身都动不到，因为萧静的手就放在我的颈上边，不用看都知道是什么感觉。他的十只手指的指甲是很长的，只要我一动，他的指甲就会插入我的喉咙。这阵子豆腐他们已经走了很远了，他老尾他们竟然没有发现我。以陈氏身后边嗰个人好似睇到咗我个目光咁，佢就嘶哑咁讲： 唔使諗佢哋啦，佢哋唔会返嚟救你㗎。 就喺呢陈氏，我睇到个豆腐突然间拧转个头，我心里面打咗个突，以为豆腐睇到我啦。点知道佢拧转头竟然对住空无一人嘅后边就开始讲嘢啦。过咗阵间，佢又笑笑咁拧翻个头过去，好似听到好开心嘅说话咁添。我脑里边瞬间就冒出咗三个字：鬼掩眼。哎，又似你呢只咁嘅萧静鬼啊，竟然啊将豆腐佢哋全部都迷惑住。嗰条僆仔啊，根本上就唔知道我失踪咗，话唔埋而家佢身后边系跟住一个虚幻嘅影。清楚咗而家嘅形势之后，我就只能够强迫自己就镇静落嚟。心里边即刻就闪过无数个念头，首先是要将人稳住。于是乎，我吞咗啖口水，悠悠声咁讲：啊，小静，嗱，当初咧系你先离开我嘅，嗰三年嚟我对你点样，你唔系唔清楚噶啦。而家我唔明白你点解会变成咁样嘅。 不过你又何苦嚟害我呢？萧静嘅喉咙里边就发出咗诡异嘅笑声，忽然之间我就感觉到佢捻住我条颈嘅手就开始有啲转动咯。虽然冇用力，不过我只眼角就已经睇到佢从正后方就移到咗我身前。眼前嘅萧静仍然都系嗰一身着住嘅户外服，不过呢就已经破破烂烂啦，甚至连重要部位都遮挡唔住。佢嘅面就非常之白，白到呢真系比张纸仲要白啊！咁样样就同佢生前嘅样就产生咗巨大嘅区别。裸露喺外边嘅皮肤啊，仲有一啲伤痕。伤痕呢就外翻卷住嗰啲皮肉暗红发黑，就好似嗰啲溃烂咗嘅牛肉一样。惨白嘅皮肤上边，紫红色嘅尸斑就好似云片咁分布住，一阵恶臭就扑鼻而嚟。萧正离我就好近，我几乎可以睇到佢暗红色嘅划伤嘅地方，仲供下供下一条黄色嘅虫。呢一瞬间嘅情景，等我即时反胃。萧静嘅面上边露出咗一个诡异嘅笑容，嘶哑咁讲： 我知道你对我好，所以讲嗰件事发生咗之后，我咪第一个嚟揾你咯。 嗰件事，我敏锐咁察觉到有一啲线索啦。我讲咩事啊？我唔知道咩时候、啊。你究竟遇到咗咩事啊？ 你都应该已经知道㗎啦，嗰尊神像佢呀睇住我，只要能够搵到神使，我先能够继续活落去呀。 神使，我諗起咗顾文文讲嘅话，咁究竟係咩嘢嚟㗎？你点解会第一个嚟搵到我呢？萧静啊，扯一扯个嘴角，讲出咗一件令我感觉到离奇古怪嘅事。呢件事同埋嗰一个林肥仔系有关嘅。呢一个林肥仔，佢系一个恃住个老豆老母胡作非为嘅恶徒。呢种人呢，喺佢嘅自己嘅社交圈里边，比富缘阔斗晒命呢，系经常嘅事。常言道啊，乱世黄金嘅盛世古董，咁呢个年头呢，穿金戴银已经系好俗气㗎喇，玩古董先算系上档次。林肥仔呢个朋友圈里面啲人呢，就经常喺度摆古弄怪。林肥仔一下子被俾咗落去之后就好唔忿，佢就托个关系想收个好货，将个面攞返返嚟。咁我过咗无奈，下边啲人又唔知道从边度就搞咗一尊古怪嘅佛像上嚟，据说系一个变种佛，非常之稀缺嘅，而且就系特登从呢个新疆嗰边嘅地方搞嚟嘅。咁啊，供奉咗之后，呢、这个佛咧会托梦预知到福事祸事嘅。林肥仔啊，边度识玩古董嘅？听下边啲人咁样讲法，佢啊以为自己收咗件了不起嘅嘢，就好得意啦。下边嘅人呢就叫佢先供奉起上嚟、啊、因为佛像呢样嘢呢染上咗香火就会更加有价值㗎喇。咁就係喺呢几个月之前嘅事，嗰时嘅萧正已经係跟咗林肥仔，点知道有一日呢个林肥仔返屋企嘅时候，突然之间就失魂落魄，一到家就匿埋喺睡房，缩埋张被入边嘀嘀震。萧正点样问佢都唔肯开口。跟住落嚟，林肥仔嘅一系列事情就等到萧正又觉得好奇怪啦。喺嗰个时候正值呢就夏日酷暑，林肥仔就变得好鍾意游水，为咗消暑佢仲要喺啲水里面放晒啲冰块。咁啊，夏天玩冻水都好正常嘅，不过你话直接咁浸喺啲冰水入边真係好少见。更奇怪嘅系佢开始喷香水添，咁啊梗系呢以前都有喷嘅，但系而家喷得特别多，行近佢嘅时候就俾嗰一阵咁嘅浓烈嘅香水味咧焗到头都晕埋。有一日，林肥仔突然间同阿萧静讲： 诶，静静，你爱唔爱我啊？ 唉，咁啊，梗系爱啦。 萧静喺心里边再补多句： 爱你啲钱啊嘛，你啊老大装屎，老娘睇见你啊都反胃啊。 跟住呢，佢就諗到咗我，将我嘅身材同个林肥仔一比较，喺心里面就默默咁惋惜，点解我要破产呢？唔係嘅话，如果我又有钱又有样，咁真係打住灯笼都搵唔到啦。我听到呢度，我讲，唉，多谢你夸奖啊，冇諗到我喺你嘅心里面係咁优秀嘅。萧静呢阵时就讲， 所以我唔系先会谂到你啦。 当时萧静讲完之后，这个林肥仔就即刻讲啦：嗱， 你有几爱我呢？愿唔愿意为我死啊？ 萧静听咗呢句话，心里边就打咗个突，但系个嘴里边仲系讲： 哎呀，你又唔好讲啲咁唔吉祥嘅说话啦！我同你一齐好好咁活住，我哋永远喺埋一齐吓。不过如果真系有咁嘅一日，我都愿意噶。 林肥仔听完之后，忽然间笑咗一笑，嘴角就越嚟越大，大到几乎系恐怖嘅地步。跟住嘴角就裂咗开嚟，从里边烂出咗一条发黄嘅老鱼虫。萧静大叫一声，呢一声亦都系佢在生嘅时候发出嘅最后嘅一个声音，因为嗰个之后佢就被碾死咗啦。佢醒过嚟之后，萧静就成为咗新嘅信使，信使呢亦就系信徒啦，嗰一尊邪恶嘅佛像嘅供奉者。而啲供奉者信徒如果想继续活落去，就需要不停咁揾新嘅信徒先能够得，而且呢个关系系越密切就越好，唔系嘅话佢嘅身体就会慢慢咁腐烂，直到真正嘅死亡。听到呢度我就明白过嚟啦，我冷静咁讲，所以你就揾到我？ 系啊，不过我冇諗到你竟然呢移情别恋咗。 我讲移情别恋，唔好讲咁难听系嘛？你系个赢家，我承认我咧系俾你抛弃嘅。萧静咧就讲： 唔好怪我，我都系想过好日子啊，有错嘅咩？ 咁爱情同埋金钱边个重要啊？ 咁啊，梗系钱啦。 我苦笑一声讲：咁嗰三年里边，原来你连一啲感情都冇投入过。虽然时过境迁，嗰三年我所付出嘅感情系情真意切，而家面对萧静坦诚咁讲嘢，我真系成口都苦晒。点知道萧静停咗一停，佢又讲： 点解冇？我又唔系铁石心肠，点会对你冇感情呢？ 我已经冷静落嚟啦，我讲。是你对我有感情，不过都是比不上钱嘛，是吧？萧静没有回答，我就说，你现在想怎样？等我做你下一个信使？对不住啊，我不爱你，你杀了我都没用的。萧静就笑了一笑说， 哎呀，谁要你爱我啫？我们的关系近一点就得了。 我心里面打了个突，心知道弊啦，我讲你想做乜嘢啊？萧静惨白嘅面开始慢慢咁恢复咗红润，身上边嘅尸斑亦竟然慢慢消失咗，皮肤就重新变得光滑无比，一下子佢就恢复翻原来嘅美貌，性感动人。佢嗰件烂晒嘅衫下边隐隐咁透出咗诱人嘅腰肢。我心里面猛然闪过一个念头，是豆腐讲的那句话，他是不会想上我啩？这个念头一闪而过，在这阵时萧静已经除了他件衫，柔软的身体微微向前倾，和我就紧紧地贴在一起，身上边的那一阵臭的尸味呢，竟然已经变成了阵阵的幽香。我觉得头皮发麻，我身体想动，但是就好像被施了定身术咁。紧接住萧静就做了一系列只有啲成人先做的不良动作啦。咁即使而家眼前嘅人风情万种， 不过我脑里面呢全部都是那些尸斑啊、脑区啊、那些咁嘅拱牙拱牙嗰啲核突尸虫啊，咁点样可以激动起上嚟啊？凡系俾佢掂到嘅地方，夹起嚟嘅就只系得啲鸡皮。我而家心谂，唉，文文，我真系对你唔住啊！不过你要信我，虽然我而家嘅身体可能真系被占有，但系我嘅心就只有你，仲系最爱你噶，文文阴公。